若你碰到他，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，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找些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